本节目由云听荣誉出品。 好听在云听， 云听好听在云听。 云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奔。在这部皮囊中，我客串的是徐举。 作为多年的老同事，虽然刘总现在已经离开话筒，专注于版权管理了，小编想问一下，这次跟张老师、曾老师再度合作，刘总有什么感受呢？ 就是那个，我们的制作人吧，事儿比较多，要求比较复杂。接着说，就是确实很久没有在话筒前录这种角色的声音了，觉得这部书对我是一个挑战。我们的制作人就是有点变态的要求，大家在书里能听得出来，到时候看看我们这制作人有多变态。 行不行导演？ 这也才对嘛，换衣服。 谢谢。 等， 谢谢。 这位大哥，你在哪儿学的戏啊？ 我没学过戏。 哎呀，你真是天才。 你用点心做就行了。啊，用点心。 你还站那干嘛？快走啊！ 干什么？ 巨武大哥你好，我想拿个便当。 没放饭呢。 哦，因为我要先走，所以…… 那你先走了？知道为什么没放饭吗？我也没吃饭呢。你很想吃饭吧？啊，和他一起吃吧。 他就是这样的，你不用理他了。 对，我们这个制作人这次的宣发呢，我们是按照一个电影级的宣发在做准备，张涛作为我们的制作人呢，还承担了很多宣发的任务啊，基本上是又当演员，又当导演，又当策划，又当制片。对，同志们，到时候看看张涛同学在这部戏中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的作品吧。 刘总，请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在《皮囊》这部年度大戏中饰演的角色吧。 我饰演的这个徐举呢，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反派，但是后来看这个剧本中呢，确实是孟昭的领导，而且感觉还希望孟昭和他的家人、孩子发生一点点的感情纠葛啊。但是这个具体在中间发生了什么，我希望大家来听这部书，好吧。而且这次我们启用了一个非常好的年轻歌手，叫程金，个人感觉非常，应该说要比于文文还要优秀的这样一个歌手，声音呢也类似于文文，而且他们俩都是辽宁老乡，声音的感觉非常好，也是从海外归来的一个小海归，歌唱的非常好，各位可以在我们的有声书中呢经常能听到他的作品。 回念过曾经炙热的夏天，有太多难以忘记的瞬间，希望时间能够倒流回到那些年，说许好久不见。 对，这里我还要尤其说的是，由于这部书让我们几个多年没有见的朋友们，按照制作人说是老姊妹们啊，遇到了一起。对，不过确实我们是很享受的录这部书，但是中间对角色的要求还是很折磨的，但是整个的创作过程我们是享受的一个过程，非常感谢我们的制作人给我们了这样一个受折磨又受享受的过程。就是各位下回不要跟我们这个制作人合作，很痛苦，一定不要找他，远离张涛，你们会幸福的。各位磨词儿，在这个词儿的磨合过程中呢，我们的制作人还是要求的，无论各方面情绪、气息，还有状态，甚至在这个呼吸口上的这种节奏感，都要把握的很准确。大家可以仔细推敲一下，几位主角啊，他们的台词是很下功夫的，包括我们的旁白。当然我还要继续学习，继续跟着我们制作人学习。 刘总，您也是一名老播音员主持人了，能透露一下张导有没有也要求您写人物小传呢？ 说到这个人物小传吧， 我们的制作人给了我几版这个前期的这个本子，甚至有一天下班之前，我们俩在工位上两个人还在对这个角色，对，当时对到了一点左右。其实不是因为对本子，是因为等别人啊，等到一点。但是呢，对本子，在前期对本子的时候，确实也觉得乐趣很多啊，因为那种感觉和你平时的工作状态不一样，是一个创作的过程。所以有志于来录有声书的朋友可以体会一下啊，我们这部书中角色的创作的整个过程啊，也可以试一试。其实这部书呢，我们是沿用了太平长安的班底，基本上是原班班底，所以呢，在太平长安这部书已经在有声书的这个行业已经火爆的这部书作为基础，那这个原班人马来又做一部精品，但是换了一个风格，这部书更偏向刑侦和悬疑。那么我觉得可能是另一种感受，因为太平长安里呢，无论是小曾还是张涛还是韩英帝，他们是走的一个古装戏的这样一个穿越剧的风格，那这部戏里呢，他们换到了一个现代戏，而且又是一个偏刑侦悬疑类的，大家可以看一看他们的切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包括我们的参与会不会给这部戏带来一些新的感觉。我相信你们会区别开和太平长安那部书的整体的感觉的。我们这部书播放过亿，能有更多的朋友来听我们的书，用不同的渠道帮我们传播这部《皮囊》。后面还有别的，大家支持的越多，我们就更有信心为大家做出更多的精品的头部的有声书。 转眼亮 听在云听， 云听好听在云听。